多见，特别在闪电世界错过的等个纪念，你别说再见，我手捧着永远，我也写着坚决，惊喜会一夜一夜及时出现。你的辛苦我来庆祝，你的顽固我来让步，你的糊涂我来弥补，你的贪图我来满足，你的幸福我来庆祝，你的顽固我来让步，你的糊涂我来弥补。 非我莫属，非浪潮莫属。每天下午的一小时份的好音乐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 你用爱为我打造 贴身耳机。Honey， 保持生命力还是在中 我的心，播放我的心情， 慢慢的 开心。往心里微笑，哭泣， 放心会有你。 副歌留给你， 给一首歌给好你，甜言蜜语 隔空传递，加上超多表情，更新彼此最新的秘密。 爱要随身听，最是感应，很喜欢你家和你甜言蜜语，怪我心里爱你的口舌语气， 甜蜜的心充满惊喜， 都不会腻。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16: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4，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由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浪潮 Listen to One》，让我们一起用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一个小时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足够把真正的有品质的真心好音乐推送到你的耳边。在这个周期，我们呢为大家准备的真心好音乐都有哪些呢？我们赶快来听一听这个周期的浪潮合集。 Listen to One， 听到了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在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合集，有没有让你一耳倾心的作品呢？也欢迎大家来新浪微博搜索井号 Listen 二十一，进入我们的话题，与我们24小时的留言互动，随时随地的来进行线上的乐评。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这首歌已经响起来了，在这个周期推荐的袁娅维 Little Too Much，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蝴蝶。让我想到了古时候的一个神话故事。你有梦见过蝴蝶吗？ Right now, but I always mean reminiscing on you, the longing for you, 2002. No, I shouldn't. I know I do. I know I probably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too much, too much. I know I probably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too much, too much. But I don't really wanna go there tonight, 'cause if I put it back, you might not feel right. That's why I'm always thinking about it too much. 来自袁娅维，吻了一只蝴蝶，它穿过我的心脏，驻足在有你的地方。为什么它会让我念念不忘？是谁在用尽全力把一切留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你的神秘之地，你跟他的两个人的地方，或是一段回忆，儿时的美好的回忆，就像坐在旋转木马上面一样轻松惬意。 天空的鸟与风舞蹈，时而一起，时而分离，水无语地过起日历，大师的 有的时候就像是一首散文诗，它并不会局限于一个故事或是一句道理。这两天我们在热议的华语乐坛，只要你在其中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并且呢可以在一首歌里面任它漫游一会儿，带给你很多的想象和思绪，这首歌对于你的意义就足够了。很多朋友呢，尤其是在网络上啊，微博呀，然后各种呢这个论坛上啊平台上面呢，去议论说华语乐坛到底怎么样的朋友们，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哈，很多人一个族群，但未必呢真的代表你个人。如果你是一个心中真的对音乐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像对于我来说，做广播节目15年的时间，我会觉得好像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对音乐的态度，对播放音乐这件事情的这种心态和感觉，始终把它放在一个很神圣的位置。你会发现音乐有好有坏，但是有的时候也没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希望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快乐的听歌的状态，达到一个雅俗共赏的情景。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就是希望呢，可以在无论什么样的年代、什么样的大环境下，带给大家最最纯粹的一种听歌感受。好听的歌曲千千万，为什么不在浪潮里面，我们一一把它们打捞出来呢？16:21，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Mai。 浪潮 Listen to Wise。

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四点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浪潮，浪潮。 我发现了，对于我们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呢，大家的这个审美啊，这个视听的这个级别都非常高，就对了啊，都变作我们的 Two One 小百科。每当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放出的一首歌曲，DJ 麦还没有讲话的时候，大家已经在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里面欢乐的聊起来了。点名时间，生如夏花，山外有山，用户四四三八一个胖字。生活大百科，小小的小。 白茫茫的星光洒在长长路上，想念的冰凉，你知道吗？你浅浅的微笑，深似海的眼光，都能掀起我滔天的巨 这次我能放弃抵抗，哪怕拥抱在身上划下深深的伤，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哪怕是最后画面，我的世界因为爱过人完美，谁都不该离太远，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足够我熬过千年，我不后悔爱若让末日前，我们要一起熬一切那句 心里跳跳 好多期盼地牢只要看你一瞬间哪怕是最后画面我的世界因为 唱歌来自老萧阿妹 浪潮 Listen to one浪潮 Listen to one 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的浪潮雷森突万，我是你的 DJ 麦。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每一首歌曲都不受全网平台的版权影响，也不考究所谓的流量，仅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个视角，跟我一度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从而选出在每个周期真心值得推荐给你的好音乐。同步多元展示华语乐坛的品质风貌，就在浪潮雷森突万。